响悠悠悠，四下半副群罗铃，破破了张纸当笔，血当墨，滴滴答答写得清，上写半上多半上，拜上南朝我的祖宗，你若念咱君命，急急忙忙 曲形是找，但这翻活就都岔不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啊，搬到还是脚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，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脚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是给您的， 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Come on.

军情是

他二弟呼唤，他弟兄们答应，就到了跟前。玄德说：“夏侯惇带兵整十万，杀奔咱们新野县。好的威严，二弟，你们有何退敌策？”张飞闻听就大笑一番，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说是崇德先生如鱼得水吗？现而今要去谋看夏侯惇的大兵到，何不放水去把他淹呐？”玄德说：“志在孔明，永须是二弟，你们如此的固执，为哪般？”关张二人诺诺而退。孔明到来议论一番，玄德说：“我的先生快战，请天策退此羌敌，我好心安。”孔明说：“那关张他不肯听我的调遣，要退曹兵是难上难，望主公把宝剑印授借粮用，要退曹兵在范张间。”玄德闻听讲头点，说要用此物有何难。说话间把宝剑印授，递应诸葛亮。这孔明接过来供奉堂前，呼唤众将前来听令。张飞又对着关公曰：“二哥，咱弟兄暂且先听令去，看他如何的调度咱。各师以礼，两边站。”孔明坐上，便开言：“说列位将军，在博望坡原有两处可藏人马，一处是安林，一处是玉山。关将军带领兵500，张将军也带着兵3000呐。张将军埋伏在安林后，关将军埋伏就在玉山前。到来日，曹兵必从哪里走？曹兵到破野抹拦，他的那辎重粮车必然在后。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，一听南面炮声起，放火烧粮，我要吃盐。张将军埋伏在安林后，曹兵到破野抹拦，一见北面火光起，你带领着强兵到军前。你若见曹兵来救，车辆火把他截杀一阵，莫要迟延。然后你关公合兵一处打杀曹兵，奋勇当先，不得威武。二将答应，说得令。孔明坐上，又把令传。关平、刘封，你二人带领着500弓箭手，埋伏在博望坡的左右的两边呢，你们多带些硫磺烟硝、引火之物。曹兵到，莫要拦。